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北京音乐最快乐游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1: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今天你到底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这脑子想什么。反正我这首歌肯定是要放出来的啊！先听一首歌，然后待会儿咱们再考虑一下韩立的问题。 Word to the Dalai Lama, he know I'm a fashion killer. Word to John Galliano, he cupping that Valentino. Ain't no telling me no, I'm gonna put the Hino. I got your wife in these thoughts, you don't get wins for that. I'm having another good year, we don't get blimps for that. Gang still call, we don't get minks for that. When I'm popping them bananas, we don't link chimps for that. Okay, it's Katie, 2 years, now your time's up. Bless her heart, she throwing shots, but every line sucks. I'm in that cherry red foreign with the brown guts. My shoes slapping like dude de LeBron. All you girls in here, come on, take a seat, 'cause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himmy,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shimmy. 啦啦啦啦，哇啦啦啦！来自杰森·德瑞洛和 Nicki Minaj 这两个人啊，还有一个，还有一大神呢，叫做 Ty Dolla $ign，Ty Dolla $ign， 这三个人啊，这后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女生呢啊，别忘了人家女生。这个不用问啊，甭问，我也不用去再给你们审韩立为什么那么急切开场，因为他喜欢他。他非常急切的想要跟大家说话， 别， 他想你们了， 这感觉有点像是报幕员站在侧幕条上 冒场， 就是自己呢着急忙慌的要给外国朋友介绍出来， 对， 但实际上外国朋友呢，人家早就定格在那里了哈，就是走位的时候都走好了，不需要报幕员来定位啊。 那个报幕员其实他还是出场还出晚了， 是，然后我还 要再早点出场也就行了， 只能嬉皮笑脸的下去哈。不过呢，就当我刚刚告诉了你的这个演出时间开始了哈，接下来的两小时呢，将是男左女右的表演时间 啊，对了， 而且呢，尤其是叶谦本周的最后一夜的表演时间， 你看这一晃又周四了、 啊。 其实时间有的时候是定格的，我觉得这几下周四啊，就跟几下似的。我为什么用这几下这个词呢？就是说，上次的周四也是好像是刚才那一下， 是， 然后这一下呢又到周四了， 过得超级之快哈。 对。 但是对于有思念之情，要想见到自己想念的那个人啊、有这个异地恋的朋友，会觉得时间还是慢，距离下一次见面时间还是很慢， 对， 你知道吗？ 异地恋， 所以时间永远都是相对的。此时此刻呢，是真实的22:07，我们的直播帖呢已经PO出了单独照哈，因为这一周我们发现了单独照有时候呢会造成票房更加的火爆哈，所以呢我撤退好不好？ 行， 反正明天晚上我还跟陈默呢，对吧？ 对， 所以今天呢就让二娃老傅啊自己单独出场。 而明天啊你也试试让人陈默单独 single， 我也这么想的哈，我省得化妆了，对吧？口红啊，眼睫毛啊，都不用理他们了啊。 然后男左，然后女右专门来一周。 对对对， 男左专门来一周。 对对对，拼一下哈。 对， 今天呢，既然是周四哈，我也在这个直播帖中写到了，红人到了1546红，同时呢，咱也可以递点小纸条了啊。 1546。 对，一般这个情投意合的人不都递个小纸条吗？ 希望你快点出现。昨天前天那红人出的都比较晚，今天呢周四了，马上到周末了。 对，虽然有点晚，但是本周的红人有一个抱团的特点哈，就是尽管我今儿不是红人，但我昨儿是啊，我前儿是啊，我照样出来啊，依然保有那种非常热情的表演的姿态哈。 对， 欢迎大家。总之呢，120家的事儿呢，希望每个听友哈都觉得跟自己有关联。平常不理我们，不爱说话啊，但今天晚上既然是小纸条，我们会大声地读出你的名字哦，所以想表达一下对于老节目的喜爱之情还有难舍之情都可以告诉我们。 有谁能够告诉我，一路走来会祝福我，这是我们一生的承诺，是我的心中亲爱宝贝，你的心中我最珍贵，分享我的喜怒和哀乐，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爱的呼唤没有距离，给我力量再不怕寂寞，珍惜，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只有你最懂我的心，我们把这一刻变作永恒，心中的歌唱入灵魂，我为你奉献我最好的情歌。 说好永远爱不完。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一路走来会祝福我，这是我们一生的承诺。心中亲爱宝贝，你的心中我最珍贵，分享我的喜怒和哀乐。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爱的呼唤没有距离，给我力量再不怕寂寞。 永远爱不完，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哈，是歌者向自己多年前的成名曲致敬啊，郭富城演唱的《永远爱不完》。他在歌里面就像是在多年以后哈，就是对于当年的这首歌表达一种喜爱、致敬，甚至说感激。 他重新拿回来再编一次，再唱一次。 不是不是，跟原曲是已经不一样了。难道你刚才没有听过吗？ 我 就是当你想起我的时候，对你爱爱爱 不完。那个歌，你这么一提醒我，我是知道有这么一个歌的。 就是不管他之后唱了些什么，其实人们永远都会记得这个副歌，对吗？所以他在刚才歌曲当中，而且我觉得郭富城唱歌非常有意思。当你认真的听的时候，会知道他的咬字哈很用力，但是呢也很深情，就是很认真的唱歌的那个状态。 哎，回忆型的这个歌曲也挺有意思的，把之前的一些桥段拿过来，搁在自己的另外一个节奏、一个框架里面，然后缓缓的唱出来，娓娓道来的感觉也是特别有意境。 对，而且大家在唱到《对你爱不完》这首老歌的时候，就很习惯性的会想起当时那个动作哈，你一定上来也是手开始葫芦起来了，对吧？ 啊，他还有个标志性动作，当年。 不是，这当年也瞒着你吗？你没有看过吗？ 我当年不追这些。 四大天王时代的时候，跳舞最好的郭富城， 一个没追。 天哪！ 这都我估计啊。 我知道你在欧美那个圈里听那些歌曲的时候，我就疯狂的在听着他们。 而且我觉得可能全是你们女生在追。 不可能。 然后男生一般来说不 有太多小伙子那时候都剪郭富城那种头发。 啊，剪头发是一回事，但是真正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因为 对你爱不完，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什么都不听，这首歌也会听的。 你一进那个发廊啊，那些就为你修剪头发的，他不会，就是说不会建议你去剪别的样式，那是当年最流行款，然后也都很适合很多小伙子一进去，然后他们就自然而然就给你剪成那样的头型，剪成那样的发型。那是一个，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你一进去，如果说是板寸流行的话，你进哪个店都是先生怎么样板寸什么的，就是老北京那种板寸，就是这种感觉。你是不是把这首当年的歌给调出来了？ 我对啊，我一气之下，我说你居然对这首歌没有印记。 这有什么可？ 这是1990年的一首歌，啊、各位朋友，这首歌已经 有什么可气？ 28年了，所以我们就破例呢，让他们时空这个对话一下哈。 也把我们当年的那些回忆都带回来。刚才我唱那句副歌不是很好听哈，但是我相信也把你的某些记忆给唱回来了。 这首歌我知道了啊，刚才你唱的实在不知道是什 么。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的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把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把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 有多少人在这个夜里因为听到28年前的一首歌曲哈，一下子也兴奋了起来。至少我在直播间呢，一个不太会唱歌的老主播 自己 也忍不住 自己又在这5分钟里嗨了个够啊。 对， 然后 竟发现那么多那么长的一个歌词哈，我基本上都能从头到尾唱下来。尤其当年， 因为当年你跟着唱来的， 是累了睡在马路上，我真的这句话印象太深了。 那句 MV 估计也是表现了这么一个镜头吧。 对，今天晚上之所以把这首歌又带到各位的耳畔呢，是因为我之前放了一首来自郭富城的《永远爱不完》，而那首歌呢是来自于在2010年啊，也是过去8年了。确实是郭富城呢也是对自己的这首经典作品的一个致敬。有请周杰伦作曲，然后小美谱词， 对， 带来这首《永远爱不完》 啊，就跟他的那个年龄，现在的年龄相符了。 嗯，他如今呢也做了爸爸哈，这个 爱的意义里面又多了一层父爱哈。 啊，那年他还年轻，谁没有蹦蹦跳跳过，对吧？谁没有年轻过？ 对啊， 这是当年的节奏和现在的节奏做一个对比。 对，也许再过十年啊，当地球上不再有你我共同合作的声音的时候， 嗯，这个不新鲜。 你别难过啊。我突然间这么说，我还怕你难过呢。 我倒没什么，我这从此以后不见。 那你拿什么纸巾啊？我以为你要擦眼泪呢。 我是准备擦鼻涕。从此以后不见，从此以后也见不着的人事，物，我这个没少经历，所以我对这个看得很淡。 我的意思是，到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男左女右这个片花的歌曲啊，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也听了很多很多年的片花， 嗯， 也有这样的一个致敬感的。写一个2028版的， 我净干这事儿。不过这个呢，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很沉得住气的一个开篇，所以你再想让我把它再沉得住气一点，很难做到，因为它本身就不是当年 不 如果我当年弄一个特别蹦跳的，比如说波萨诺瓦或者是迪，那你。现在我弄一个就是真正咱们现在这种老片花的节奏啊，然后缅怀一下，那我估计就像现在郭富城这种感觉，这种意味。但是 你想多了，因为到时候不用你作曲，也不用你作词，甚至都不用你演唱。 那你跟我说这事儿干嘛呀？ 那你经过你允许吗？ 嗯， 就是说跟你打个招呼。 那我估计得失败呀。 不 我估计得失败。 找另外的人啊，听过男左女右的人， 嗯， 我们的这个听友当中，也许有十年以后就当歌手的，对吗？这一切都有可能。我只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设想哈，就是把心移到十年后，因为常常会说，如果你最近不开心，或者最近有一些心结难解的话，有一句话很受用，就是把心移到十年后。 嗯， 你想一想，十年后你再来看当今的这件事情，这个问题真的是微乎其微， 对， 对吗？就像你回过头去看你十年前的事儿，就你。 郭海超说啊，四大天王啊，听的最多的是刘德华啊，这个让我想起当年就是。 给我一杯忘情水。 嗯，当年就是有人就是挑着听，有人专捧黎明。剩下的那三个他都嗤之以鼻，有人专是张学友，我的歌仙，我的歌神，就是别人都不在他眼里。这个都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发展到后来就近几年，在那个我在微信上一个小视频，恶搞视频，我看到的人家那个张学友已经很老了啊，他到那个一个地方去开演唱会，可能是一刘德华的歌迷，还在这个人群中狂喊着，簇拥到他面前狂喊着，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 所以可想而知，嗯，当时哈，在那个时代里，四大天王带给这么多人的这个永恒的记忆哈，还有那种对于音乐的最初，尤其是港台音乐的最初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开始哈，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想起的这件事情和想起的这首歌，愿带给你的都是一些岁月流过但心存美好的感觉。 是 的，红人没有挑选出来，但是我们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115条。最近怎么了？男左女右怎么突然间被大家又开始喜欢上了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你的单独照吗？ 人家只是聊天聊多了几句。 不 要太自 多。我有时候很看表面的，我非常看表面的。第二十能见吧。 Take you.

下面是川一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四，大部分时间是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由黄渤执导的电影处女作今天发布了定档海报，正式定名为《一出好戏》，并将于8月10号与观众见面。在官方曝光的《众生相》海报中，几位主演身着香红蓝缕衣装，落魄置身荒岛野村，有站有坐，或大笑或搞怪，神态迥然，各有深意。在烘托出喜剧效果的同时，也展现了剧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玄机。电影《破门》讲述了山区小学一支足球队的学生们通过足球改变人生的故事。今天该片曝光一支预苗版预告片，电影将于5月11号和全国观众见面。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的奇幻喜剧电影《超时空同居》将于5月18号全国上映。近日电影首次曝光了一组同居版海报，此次发布的海报都是围绕两人在房间里发生的互动和故事。除了很好地表现人物角色的性格外，二人在同居生活中的地位显而易见。电影局最新一期立项公示出炉，之前一直颇为神秘的《我不是药神》首曝剧情，电影由徐峥、宁浩联手打造，定档2018年7月6号公映。华语女导演薛晓璐的新片《吹哨人》也立项。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22点35分1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9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20段，就怎么姗姗来迟，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因为这个转身还是挺长的，我觉得怎么也得把红人选出来啊，我刚才在想。 哎呀，你又戳我脊梁骨哈。 是。 刚刚呢特别看了一下，今天晚上非常的奇妙哈，我还真没有找到一个从来没有红过又来求红的人。 就大家聊的 都是大熟人啊， 大家聊的已经倍儿高兴。 哎，要不我来，要不我也来吧。 是。 就是大家都当过红人了，可以说就是老听友们哈，对于这档节目互动性很强的听友们都已经是 红人了。 嗯， 其他的小年轻的红人们哈，还没有走上来。 人家自己聊自己的，把自己都当成红人，红人聚会聊，现在就不用选红人 出来。对，当然也有一个女子哈，一直在求红，我是不可能让她红的，对吧？她的名字呢，赫然写在那里， 就是韩美啊， 而且相当的扎眼啊。 你姐姐，我是韩梅，她说我就从来没有红过，只要我保留着这个名字。啊，就是我就比这个红人还红，但是呢，实至名不归啊，实至名不归呢也没办法。 请开啊，我已经找到一位红人了啊，虽然他没有明确的暗示我，但是呢，这话语里 慌不择路的把你选中。 眉心若雪0829啊， 嗯， 是在等我吗？不说了啊， 他可能是看见我这照片以后，觉得我这状态存在这么 大，不管爱谁谁哈，反正我已经把他这个。给推上去了 啊！好， 今天晚上呢，因为你想想，在这个时候，红人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198条、 嗯， 可以说他真的是含着这个金汤匙出来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慌不择路，急不择食选出来的。 不，应该说是一个4平8稳的红人哈。所以呢，今天晚上你真的是很幸福， 嗯、 有这么多人在拥趸着你哈。 韩美说我就没红过， 别扯他好不好啊？ 还没红过、 啊。今天晚上我说了，咱们递点小纸条，因为呢，明儿叶先生不来了哈、 嗯， 这四月份了啊，咱也收点小纸条，说说你对这档节目的。感情啊，还有就是此时此刻是又重新回来呢，还是相伴已久啊？反正就是发一条类似微信的东西吧。 重新回来的最近是比较多，尤其是15号之前，是吧？按你的说法，15号之前重新回来的朋友挺多的。后来就是逐渐这几天，我觉得还是新朋友。 土星又逆行了，了解一下吗？ 我不了解这些东西了，我再也不入其他坑了。一个坑已经让你给我弄得够深，啊，本来我也没打算跳你这坑，现在你又弄挖一坑，我绝不跳。咱们还是说说今天晚上的冷笑话。这是东毛利斯啊，我们那美国朋友，今天呢跟我们见着面呢，若有所思，刚才哎呀，哎呦。天气真是越来越热了啊、哦！刚才我在来跟你们聚会之前啊，在马路上哈、啊，我在这个炎炎烈日下，哎呦，我看到他了。我们说，嚯，怎么着？春天你忽然你这个情绪啊，春意盎然了，怎么你看见谁了？是不是一个女字边的他呀、 啊？就是，猜对了啊！他呀，他当时他倔强地站在马路中间。任凭汗水湿透了衣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走过去啊，我就劝道，我说姑娘，太阳这么毒这么辣，你皮肤又这么好，不要给晒黑了哟。 哦，挺直接的。然后他说什么呀？ 哎，他没有理我耶。那么我接着说好了，我说姑娘，你看这个车来车往的太危险了， too dangerous 啊，赶紧离开这里吧。 哎呦，越来越深入了。他说什么呀？成功没有啊？ 他还是不搭理我。我呢，我不死心，我偏要说，我觉得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不对头。于是我就接着往下说，我说姑娘啊，要是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跟我说说好了，不要想不开啊，你还年轻啊。 哎呦，连这都说出来了。那然后呢？ 然后我的坚持终于收到了回报。正好他开口说话了耶。 他说什么呀？ 他说你要再妨碍我指挥交通，信不信我拘留你各位。Remember I told you I need you. Remember the spot that was there. All of the words that I'm saying are just a fancy way of saying I care. I don't suppose you have a moment to spare me, do you? Do you? I've been looking for loving all the wrong places. You do, Self cold inside. Too many shoes in your closet. Ghosts in my eyes. Suck at talking. The girls are here. Goes a tribe. More women than I should have in a century. From the side like a Kennedy. Started to drain all my energy. I love her. She's the friend and the enemy. At the same time, and I can't lie. Get too many girls for the way I ride the baseline. You got addicted to the seats on the baseline. Let's see how you do with your back before fame lie. After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I play the Roxy. I ain't about to guess list you. And I know I'm talking. It ain't fair. Hate's just a fancy way of saying I care. 多毛利斯、先生 巧巧 对中国女警的服装可能还不太熟悉啊，不太熟悉，也加上可能这个女交警的这个服装，今天也确实这几天很炎热，可能是在路上也很辛劳，所以湿透了衣背，所以他可能是对这个服装更不太熟悉了啊。多毛利斯先生和这个女交警的邂逅未果啊，你可以说是不成功，让人骂走了啊。 哎呀，尽管是他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笑话哈，但是我依然觉得他很可爱哈，比那个欠欠的韩美要好很多。 谢 谢你在4月19号晚上带他出来，好吗？ 你姐姐跟他不分上下啊！ 不要再多说了啊，时间不早了，我得讲暖文章了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啊。今天的一篇暖文章呢，也是本周的最后一篇暖文章了，而且大家现在也很多时候问我在其他的公众号上会听到暖文章吗？可以说。在官方的这个平台上是没有的，我发现有很多听友他们可能自发的去录制啊等等，如果找到的话呢就听一下，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节目中吧，好吗？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想不开的时候就做这三件事儿。在我最沮丧的日子里，朋友有一句话点醒了我，他和我说，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移山的方法，我们能做的就是山不过来，咱就自己过去。所以我告诉自己，我要做一些事情，让自己走出不顺心，抵达美好。第一个方法，我要让自己处在舒服的、美的空间。有人说，你的家就是你生活的样子。在不快乐的日子里，我根本没有心思整理家，快递盒堆在门口，客厅到处飞着猫毛，房间的被子跟烫蔫的油条一样驮在那里， 衣服柜里更是一团糟，真是像极了我那时候的心情。所以我找了一个阳光正好的周末，把家里耐心地打扫了一遍，然后打开抽屉和柜子，把所有多余的不再让我心动的东西全部丢掉。等到房间收拾好了，我站在窗口看着阳光经过我铺洒在地毯上，觉得豁然开朗。整理房间其实就是梳理自己的想法，丢掉让自己烦恼的多余物品，留下最打动自己的，这样你的心灵就会变得干净和轻盈起来。待在美而舒服的空间，你会觉得自己被人妥善的安置，温柔的接纳。不论在外面经历了多少不愉快的事情，你美好的家始终张开怀抱等你回家。所以一定要让你的家保持干净的样子哦。买个花瓶，定期换上花，用好看的杯子喝水，晚上点上精油，在床头读会儿书再睡觉，这样的家是干净的，更是美的。人待在美好的环境里，必定也会出落得更加美好。第二个方法，要主动去接近美的事物。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你想要改变不愉快的心情，就要多去接近正能量和美的人事物。我以前也是个不小心就会自暴自弃的人，碰到不顺心的事情就把自己关起来，吃垃圾食品，靠打游戏麻痹自己。后来发现，这样只会把自己锁在不释怀的僵局里。现在的我，在不开心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去旅行，或者只是去公园走走，把自己当作一阵风，一朵云，去观察大自然的种种。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世界无比的美好。晴天的时候，花儿迫不及待地等待开放；雨天的时候，湖面柔情蜜意的涟漪；阳光浮在脸上时，盐味儿的海风拂鼻吸食，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依旧是善待我的，被温柔喜欢的感觉真好。或者呢，我也会去读一本美好的书，看一部温柔心灵的电影，甚至只是去一个舒服的餐厅，专注地吃一顿好吃的饭。当我沉浸其中，去享受这些美的事情，心情一定会好转。为什么呢？因为当我抱怨生活时，我会以为生活抛弃了自己。当我接近美的事物，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也是美的，如同他们一样，被生活温柔地对待着。而当你对生活微笑时，生活也会回报你一些笑容。第三个方法，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让你自己美起来。你会不会觉得，当你抱怨和不快乐的时候，你看似在埋怨这个世界，其实你只是更讨厌自己罢了。人活着有时候就是要较劲儿，当生活越找你麻烦时，你就要越爱自己，对自己越好。当我因为郁闷想吃垃圾食品时，我就会换上球鞋去运动。当垂头丧气时，就一定不要让自己蓬头垢面，挑好看的衣服，化精致的妆，就像战士擦亮盔甲一样，等待绝地反击的机会。让自己保持好看的样子，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不快乐的反抗。你在打扮自己的过程中，其实是在寻找更满意的自己，因为你只有先喜欢你自己，才会成为更好的自己，才会真正被生活所喜欢。印象很深，我的同事曾经说过一句话，每次觉得沮丧的时候，只要穿上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就会不忍心用坏心情来破坏这个好看又喜欢的自己。一个真正乐观的人，即便是在逆境里，也会让自己不断成为更美好的人。 所以让自己维持健康的好身材，再学会穿适合自己的衣服，化舒服得体的妆，不给烦恼入侵你的机会。待在美的空间，接近美的事物，让自己成为更好更美的人。认真生活，打扮自己，维持最积极和好看的样子，就是女人保持美好心情和气质的仪式感。今天分享给你们的三个方法，愿你们也能每天都有好心情，被生活温柔以待。要相信人生一定会有裂缝，因为那是阳光照进的地方。 有多少创伤卡在咽喉，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已成空。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起潮落，别到 今天晚上暖文章和冷笑话都已经放送完毕了哈，今天在朗读当中出现了两处啊，不是很流畅的地方，深表歉意。 那没什么， 我已经向你低头了啊，致歉。 这个跟我没关系啊， 虽然你看不见，我是说我的听友。 是这个晴晴的 say hi， 他说：“丽姐， 嗨， 喜欢的人喜欢你了。”还要坚持吗？ 哎，你看到这条对吗？ 丽姐立刻给回了一个， 我说你再组织下语言吧，到底涉及的人都有谁？丽姐，我跟你说，你这一条这么一说，丽姐自己伤心了，你知道吗？丽姐自己，哎呦，我的，你哎，是不是追你的人开始喜欢我了？ 不是，你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是不是？ 我是直接理解，就是他一直拿着劲儿呢，一直没答应人家，然后人家呢，他，但是呢，他也是，就觉得他也很有好感的那么一个喜欢的人嘛。那个人现在反过来向他表白了，说我喜欢你。那么这个情形的 say 呢，就说 他想表达的是 还要坚持吗？ 喜欢的人喜欢别人了，或者是不喜欢你了，喜欢的人不喜欢你了，还要坚持吗？ 啊， 他后来刚才有一个，一会儿我会再和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整个的心路历程哈。可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看， 他小了个不字， 对，这 缺了字了， 是不是好像把我也给听进去了？ 哎呦，你想多了，想多了，想多了。 所以我就跟他讲了，你到底涉案人有几个啊？都弄清楚了，好不好？那我们第三时段呢，就来一起分析一下这位叫做晴晴的 C 汉， 晴晴的 C 汉 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三时段分享。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小康时光》，梁晨作词，七剑波作曲，高音演唱。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腾讯信。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5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9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这一下一下的，这一下就又到第30段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欢迎一下哈，这个没有完全发出求红声音，但是也是被我们给推上去的一位红人啊， 临时出现啊，临时就是担当了这个救场的梅心若雪0829， 但貌似他好像没有上场嘞。 刚才我 就是我们报幕了他，他好像临阵 啊。对，刚才我就在担心这个事情，所以你还不如选你姐呢，你姐肯定是跟大家聊起来聊啊。但是你现在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就是名存实亡的，忽然人家也不知道他红了，然后人家 没事没事 走了。 已经进入史册了哈，已经走进了男左女右的家谱了。刚刚在第20段尾声的时候呢，叶谦也朗读了一条我们的听友哈，来自听友的困惑。 对，晴晴。 对，晴晴呢就问我，丽，喜欢的人喜欢你了，还要坚持吗？ 少了一个不字啊，我再向大家解释一下，不然连我都给乱到了。他说是喜欢的人不喜欢你了，还要坚持吗？ 你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吗？就后来啊，他又发了一条补充条款哈，我们看到了，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挺喜欢这男孩的，就要了这男孩微信。 对， 但两个人好像互动的不是很热络哈。然后呢， 没互动成功。 今天呢，他们又见面了，就是吃饭了，感觉呢也不是很热络。后来男生就直接说了， 我不喜欢你。 不是，没直接说不喜欢，你就说你好像性格比较内向，不太聊天哈。就是表明拒绝他了。然后这位听友就说呢，我平常跟别人不这样啊，就生生就觉得自己表现不够好， 就是我 而错失了一段姻缘。 我遇见自己喜欢的人嘴口舌不利索，你难道连这句话都没说出来吗？啊，你应该说出这么一句大实话，说我平常不结巴，我但是我就是遇见你。 可是我发现这位朋友可能在讲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确实爱紧张，就像他给咱们留言一样。喜欢的人喜欢你了， 他这个着急了， 还要兼职嘛？ 这还要兼职嘛？ 兼职， 这事儿也能兼职啊？ 对，我没有找到他的全文哈，刚才我看过他留言了。在这里呢，只想对你说哈，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那样，给他造成了错觉的话，那我觉得就做朋友嘛，对不对？做朋友，你可以这个把你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然后看看他对你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 你看夏左苦都会劝你别气馁，不要气馁，总会有一个 夏左弱好吗？ 夏左弱，夏左弱，我又看错字。 夏左苦瓜呢？ 哎呀，这个弱字，你看我稍微离远一点，我就能看成苦字。不要气馁。总会有一个对的人等着你，这个 男左女右的经典止痛药嘛，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不对？我们的创可贴上面就写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 今天呢是一周的第四天，也是二娃老妇当班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是， 所以呢为了让他能够带着满意的状态回家休息哈，所以呢递上小纸条啊， 小纸条写写你们的心事吧， 就是主要是对男左女右的这个喜欢哈，所以我就不好意思的来念一条哈。 哎呦，我 不好意思念一条， 这管人要这种小纸条啊？ 我跟你讲，这个花钱都买不来。 是啊， 你说你能买流量啊？你买转发对吧？你能买这快写了快200字了， 那可不是、 啊、发自内心的言语啊！ 花钱买不了白洁来广场，不是买不了韩立来广场。 不，我这一般白天都不出门的哈。 这位听友的名字叫做找不见哆啦 A 梦的大熊。 嗯， 哎呀，他就是一个很感性的哈。确实也没说到你啊，一会儿会有说到你的哈。他说去年呢， 那我可捣乱了啊。 去年年中从北京来了深圳，现在在深圳收听的，但是还是会时不时的打开手机听男左女右。在北京待了七年，听了七年的男左女右，我还当过429红呢。经历过暖文章从录播到直播，经历过暖文章换电乐，还去过两次签售，去过名牌节目和主持人的颁奖典礼。男左女右真的承载了许多在北京的回忆，现在在异地听男左女右，似乎能感受到北京的味道。 May not have the fancy th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could ever want. It's in my arms.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be all yours tonight.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I will be right by your side. If I Let me take care of it, babe. Close your eyes, I'll sing your favorite song. I wrote you this lullaby. Hush now, baby, don't you cry. Anything you want could not be wro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be all yours tonight. So baby, tell me yes. Lady Gaga 这首歌曲再标志性不过了，叫做治愈 The Cure Lady Gaga。 她需要用什么来治愈她呢？她是一个张狂的非常个性鲜明的女歌手，所以她不需要什么治愈，她可能是可以治愈别人啊。The Cure 来自 Lady Gaga。 好的，在这首歌之前呢，我们也读出了一条在深圳收听节目的朋友寄来的小纸条，只要你用心写的，我们也一定会用心的读出来，对吧？平常呢，可能我们是三言两语的这样的问候，但是如果想递一张纸条的话，可能真的会沉下来，然后要想想最想对你说什么。那刚刚这位朋友一定是非常走心哈， 去了深圳的朋友， 对，在深圳温度比我们高很多的地方，与我们 进行了这次心灵交流。 这大果粒 Mint， 其实我跟你想的也一样，这节目最近就是有固定红人团，所以才会这么火爆。 对对 对， 对， 已经开始组团了。 对、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些朋友，他们其实是在力顶这些丽姐一开始觉得120都到不了的这些聊天数目。 对，我觉得好像如果五月份的话，我们可以给自己加点指标了哈。这就像是那个， 你不要想太美，因为人家要是五一长假过后，人家各自散开有别的事情，你就又 会失落。你瞧瞧你，你这点承受力啊！ 我就 加到130都不行吗？ 130，你加他干什么？我放一口。250，每天250，好，每天250。 我一般就是每个数字哈、都会有一些寓意的。为什么120呢？你知道吗？记不记得咱们考试的时候都会有120分， 有个加分嘛， 对吧？ 加分题， 不是总成绩120分满，所以接下来咱就150分嘛，好不好？就是按这个一张这个考试答卷。 对对对， 这样的意境来走的哈。 有一次那个答基础题，就是答标准题没答全，然后呢后面有加分题，答完了以后最后居然考了一个114分，然后呢基础题呢我只考了80分还是多少分，反正你最后后面那加分题愣给加进去以后一算114分，那是我最好的一次成绩，我记得是。 所以都奔五了还没忘了这事儿呢哈。 是。 用户625018299999特别逗哈，他说我居然没有名字，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没有去改啊， 你得去注册的时候你得去， 对啊，你都有头像了，你为什么没有名字呢？这个问题你也可以问一下现在目前哈在这个红人堆里还没有睡觉的各位小伙伴们。 是的 啊，帮帮他，让他拥有一个名字吧。啊，有了名字就行走江湖啊，更加的敞亮，好不好？有可能还当男左女右的红人呢。听歌，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呢？然后。可以吗？除了回忆撕裂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终难哭散，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 you tell yourself you fear that you lay alone forever now? It ain't true, ain't true, ain't true, nah. So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onight. Let the music lift you up like you've never been so high. Open up your heart to me. Let the music lift you up like you've never been this free. Till you feel the sunrise. Let the music warm your body like the heat of a thousand fires. The heat of a thousand fires. Ain't no crying in the club. Hey, hey, let the beat get away. Your tears as they fall, baby. Ain't no crying in the club. Hey, hey, with a little fat. Hey, your tears turn to ecstasy. Ain't no crying in the club. You may think that you'll die without her, but you know that's a lie that you told yourself. You fear that you'll never meet another so pure. It ain't true, ain't true, ain't true, nah. So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onight. Let the music lift you up like you've never been so high. Open up your heart to me. Let the music lift you up like you've never been this free. Till you feel the sunrise. Let the music warm your body like the heat of a thousand fires. The heat of a thousand fires. Ain't no crying in the club. Hey, hey, let the beat carry. Your tears as they fall, baby. Ain't no crying in the club. Hey, hey, with a little faith. Your tears turn to ecstasy. Ain't no crying. You think that you'll die without him. You know that's a lie that you tell yourself. You fear that you lay alone forever now. It ain't true, ain't true, ain't true. I said it ain't no crying. Crying in the club， 你别在 club 里哭啊！在 club 里哭，那估计人家会认为你肯定不是喝多了，就是找那儿去迷茫自己去了，找一个更迷茫的地儿去迷乱自己。Crying in the club， 来自 Camila。这个 Crying in the club 就是他在他的主题里是。Ain't no crying in the club， 我再也不在这个 club 里哭了啊，绝对别在 club 里哭，在 club 里，在那个俱乐部里啊，在这个就是晚上在夜店里哭，你想想，你一个女孩在夜店里哭啊，那个情景啊，那多毛利斯看见了，他又得上去了，对吧？他又得像多毛利斯这样的人，就又得凑到你们身边，就是哎呦，小姑娘怎么了呀？又开始了啊。 只可惜啊，这首歌能提醒的人大概也没再听广播哈。之前的歌是来自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不在 club 里哭》啊， 对对对， 不要在 club 里哭，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节奏，就是人更懂得控制自己了。但是往往能够让你落泪的地方，或者说你可以不用考虑那么多其他能哭出来的地方，都是你真的很放心的人，放心的地儿。 那看来 club 不是一个首选之一。club 全是陌生人，谁看你哭？我再说， 要是包房呢？有没有包房之类的？ 啊，包房，挺高兴的，开瓶红酒，开点 whisky， 唱个歌， 你哭了， 蹦蹦迪，你在那儿哭丧个脸，那谁？哎呦，那太难看了，对吧？ 不但也能理解嘛，就是情到深处人孤独啊，甚至说呢。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是这样，我一看有女孩在 club 里，或者在包间里这么一哭，我立刻我说行， 你陪他去洗手间，去把他先蹬到洗手间去，就反正包房里有洗手间嘛，你们去赶紧先去洗手间，这肯定状态不对了啊。这 当然有时候咱们常说嘛，这个酒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会刺激人的一些潜在的反应哈。有的人会笑，有的人会哭，有的人会飙英文，有的人爱打电话，对吧？ 德行有点大了， 等等情形都有啊。总之呢，就是如果你想这个真的大大的释放自己的话，请考虑一下你去的人啊，是否都是放心的朋友，对吧？如果真的是特别靠谱的朋友呢，大家也理解你啊。总之呢，尤其是女生哈，不要在这个酒后，让自己有很多有危险的可能，好吧？我们也是温馨提醒了。此时此刻是23:24，今天晚上的红人可真的是个隐形红人哈，导致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他家里做客了，只是甩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难道是在等我吗？ 哎，就让 然后就走掉 了， 就是我多情了呗， 跑跑呗，没事，反正今天晚上就一个空明红人，空椅， 空明红人， 空椅，空巢红人，现在是一个。 好吧，在这个时段即将结束之前呢，我想读出一位朋友的小纸条。 好， 他的名字真的是好难念啊， 我差点念成呸。呸乖哒， 乖哒二宁，应该是，反正就是有一些特殊的 不乖哒二宁 字眼哈。 达尼尔，不乖达尼尔， 应该是2012年刚毕业到北京工作，是男左女右陪伴我度过了一段孤单难熬的时光，又没有你啊。 这跟我当然没什么关系，我 力的声音 是我要陪他 的。我 的 意思，这段就你念好了，我就不太好念自己的。 这是个女孩啊，我拿男生念，他不入境啊，对吗？ 那人家当年五周同老师在晚上节目主持的时候，不也是念出大家的留言吗？ 五周同专门靠那迷人的嗓音。 你曾经也做过啊，我们也知道某彩铃哈。 我那是不是迷人？我这是。我那是扰民，扰民彩铃啊。是啊，丽姐不读我读啊，是丽姐的声音温暖了当时那个脆弱敏感的心。好久不听节目，前几天又重新拾起来，丽姐声音依然很是温暖， 谦哥依然那么幽默啊，希望这个节目一直存在。这个一直不太可能哈，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个退休年龄。 人家夸你的这些段我都这些段落我都读下来了啊， 谢谢你啊，都认识啊。好吧，其实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6年，男左女右也陪伴了快11年了，但是看到大家递给我们的小纸条中对我们业务的肯定也好，或者说对节目的喜欢也好，还是会很激动，对吗？ 嗯，普乖达宁儿，谢谢你。 第一次是单间。所有。 酥油茶，一口青稞酒，一曲锅庄舞。1039俱乐部带您自驾壮美滇藏线，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东移低气压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的扩散条件依然不利，霾或轻雾现象继续，不利于大家的户外活动，请尽量减少外出。明天白天，在暖气团的支持下，气温比较高。中午前后，大部分人可以穿单衣，但是一早一晚时间还是比较适宜穿夹衣。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东南风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54秒，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周四今天晚上最后25分钟的监听时间段，哎呀，这一下一下给我快的，快到我这一下一下的我都接不过来，目不暇接呀。 23:33:1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9号周四晚上夜间当班的最后半小时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对，关键要把握时机啊，我当班。 这半个小时之后呢，再见面就是他，就是下周一了。 对， 而且明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谷雨。 谷雨。 对， 谷物的谷啊， 是下雨的雨， 谷杂粮的谷，就是给谷子浇水的好日子了。 嗯，这个过了谷雨之后呢，这个天气就该越来越热了哈，下的节奏呢也快走向我们的生活了。 据说周末还能再凉爽一下， 周末还真的要降温嘞。 哎，周末凉爽一下。 哎，最近这个天气真的很有意思哈，就总是会一周抽出那么一天时间集中供冷一下哈。 对，怎么也得让大家有些回味吧，不能一猛子就炸。 我为啥要回味它？明年它还会冷啊，我为啥还要回味它？ 嗯，不一定，有的是暖冬，不冷。 哎，不管怎么样哈，反正 没雪。 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情况哈，都告诉你呢穿什么啊，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不说他也罢啊，因为外场更多的是其他的小伙伴们营造了366条留言的 好数 这个局面哈。 以至于很多人就是再回到家里的时候会觉得，哇，这边还是好像人气很旺哎， 就没人搭理 这事儿了，这个节目好像还很火呢。 对的， 对，这种假繁荣形象就对喽。 最近大家就是这样，在快乐的 自欺欺人， 在快乐的一片祥和中度过，一直到周四，啊，还有明天周五都是男左女右。Nagging Call Unforgettable，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所以再放一遍。 对，在这首歌播出之前呢，我们刚刚没有名字那位听友已经成功的获取名字一枚，大名字啊，韩大壮， 韩大壮。 Unforgettable Though near or far Like a song of loveThat clings to me How the thought of you does things to me Never before Has someone been more Unforgettable In every wayAnd forevermore, that's how you'll stay. That's why, darling, it's incredible that someone so unforgettable thinks that I am.Unforgettable too In every way And forevermore That's how you'll stay That's why, darling It's incredible That someone so unforgettableThinks that I am unforgettable too. 角却换了人眼，我哭到哽咽，心再痛就当破茧，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遇见。 这是来自于文文带来的体面啊，因为一部电影呢，这首歌也被大家所熟知和喜欢。很重要的一个理念的传递就是，分手的时候哈，姿态还是要好一些。 嘿，体面，分手以后。 哎，你刚才要么就直接用那个汤，不是那个谁，你刚才今天晚上那个多毛离丝的语气， 你连他的名字都记 不住。不是你都，你知道就是紧张嘛、啊？喜欢的人有时候念他的名字，突然之间的一下子呢，会有点怔住了哈。就是你那么喜欢多毛离丝，你刚才的口气第一嘴都已经要说出来了。 体面，体无完肤，好不好？一分手可不就是体无完肤吗？ 因为很难做到在那一刻的一个平静哈、啊，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歌来提醒自己啊，尽量的体面。如果做不到的话呢，就不要这个面对面，懂吗？就是为什么大家说成年人的世界中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分手的场景，很多时候就是渐行渐远，是吗？当对方不再联络你的时候，当感情的这个浓度开始变淡的时候哈、啊，有很多的信号就已经提醒你有些事情发生变化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一个主动出击的人，甚至说你对你的人生更喜欢干脆了当的人，那你可以跟对方直接讲说，是不是我们需要谈一下，你对我们的感情的未来有什么设想呢？也可以直截了当的问问他，如果对方还是不置可否的话，那你也可以说，我是不是单方面已经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 是， 我向你发出分手函啊。 假若他日相逢，我将何以贺你，以眼泪以沉默。 干嘛要朗诵啊？ 这倒是两个艺术家多年以后碰在一起，两个原来是恋人啊，一个是这个大家有所耳闻哈，一男一女两个恋人，然后重逢一刻是在22年以后了。那他们之前呢都是在一起，一起在做行为艺术，一起在发挥着自己各种想象，是阿布跟乌雷，阿布跟乌雷这两个啊渊喜的这个恋人，一对行为艺术家。然后呢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就是12年以后分手，12年以后分手，又隔了22年。然后呢，这个阿布呢是在纽约的一个这个先锋的艺术馆里边，就是展出自己的展品。什么展品呢？他就把自己坐在这个当中，然后他用自己的平静的眼神去看任何来参观他这个艺术品的人，他就是这件艺术品中的一个中心，这就是他的目光。所以你可以坐在他对面，然后 后来他的恋人了， 对的，阿布这他没想到那个乌雷来了，你要怎么办？ 他的整个状态 他就一下就 跟别人不一样了， 不太能平静的完成这个作品了，知道吗？ 这个生命中哈、啊，就是有很多突如其来的东西， 对， 还是我们心里面常常会对自己讲的一切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不好？就是来什么就去接纳什么，你没有办法逃避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嘛。体面就是说，我理解的就是别太过分， 你懂吗？就算我们知道两个人会到最后会唇枪舌战也好，或者是很不愉快也好，但是不要触及底线，对吗？就是不要过分，比如说去人家单位闹啊，对吧？在人家朋友的这个什么吃饭的局里啊，你又出现了， 是 就是不断的纠缠呢、啊。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一些新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一些很极端的恋人，对吗？在这些情感遇到这种冷静期的时候呢，会做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 对、 啊，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提醒我们啊，不要走那样极端的路。 你说你这用怎么解释？用这个从小这个家里人给他以自己为中心、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的那种感觉太强烈的，从小长大，那么他确实以自己为中心的话，就会撑不过这一关。这一关一来的话，双方都会以自己为中心，不会过多的为对方去考虑，而且全是自己对，对方全是错。本来就是对方如果没出轨都是对方的错，更别说你要查到个三星两点的对方对别人有意，那就更了不得了。 在这个世界上哈，如果你对某些事情产生怀疑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所怀疑的已经开始接近真相了，就看你如果真的是如你所想，你能否真的面对。如果你不是一个能面对的人，其实也不要挑起那些无端的哈，让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事情。 对， 另外就是也奉劝所有的就是刚刚开始情窦初开，两个人有这种爱情产生的时刻，我们老说要三观一致啊，要注意对方的人品等等。其实还有一点我们也应该注意，就是对方的心理健康问题。 结果就是就一出事儿，就是真的是两败俱伤，就出事儿、出事儿了以后，人家好则就是没有什么生命安全，坏则真的是出现了一些不太想看到的结局。你说这个旁人怎么说，家里人怎么说，哎，一声叹息，然后可能是只能用上世业力所致来安慰自己了， 就是不要爱一个特别极端的人。如果你发现他在很多事情上很极端的话，也应该早早的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和自己讲，如果他是一直都这样的话，就要放弃。真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啊 ，Red Hot Chili Pepper 啊，说的有点沉重了，有点沉重这话题，所以 Dream of a Seminar 送给大家。 Standing naked in your kitchen, feeling free that I could be alive. Clearly I'm a contradiction, too young to be my wife. A peaceful storm is never hectic, a mellow voice that I could be within. The uniform is anorexic.A jealous choice won't win. You gotta move, Mrs. Samurai. You gotta eat a load of fish and you don't know why. I gotta metamorphose, Mrs. Samurai. Paint your face cause I'm a blackfoot. I thought I counted a firefly.Enough to get a good look. Time to mobilize. Metamorphosis, this is samurai. You got a little old bitch and I don't know why. I got a metamorphosis, this is samurai. I'm a lonely lad. I lost myself out on the range. 两个小时的男左女右就要接近尾声了，可能对你的感觉也像这首来自陈绮贞的歌，听完了还是会寂寞啊。 对于你们来说，寂寞其实你们要习以为常， 寂寞寂寞就好嘛。 寂寞 有这样的歌的。 其实人的一生它是寂寞的，我不是耸人听闻，你们也不能说我是儿女双全或者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就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是真的从非常客观的角度跟你们大家说的，人是个体，一生寂寞啊，这是向来是一名言，也不是我说的这句话， 对 吧？哎，人是个体， 我的越通透越了解自己的时候越明白，无论你的身上有其他多少种角色头衔，其实最终你还只能是你自己， 是 对吧？所以呢，23:57:25，在我们即将送别本周的工作男老嘉宾叶谦的时候，也要感谢一下今天晚上所有为这416条留言而贡献了自己的睡眠感情的， 谢谢 所有听友们，谢谢你们。 明天晚上416条，我的天哪！ 哎呦，不知道这是语言当中带着对自己的这种工作能力的极大认可，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啊，不， 人家 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上一档节目就44条，你也看到了， 跟你没关系 啊，对， 跟人家是有直接关系的。这真正的英雄都是在那边电波那边听。